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有没有及时的来为你家的洗衣机来洗澡消毒呢？我们的家用洗衣机一般都有内外两个桶，内桶和外桶之间的洗衣机槽是毛巾擦拭或者是开盖通风都没有办法消除的细菌壁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说，使用半年以上的洗衣机，细菌总数超标率达到了 81.3%， 而总的大肠杆菌检出率为100%，霉菌检出率为60.2%。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洗衣机的消毒剂或者是那种消毒的粉剂，建议大家呢不妨家中常备一些，隔一段时间就要为你的洗衣机来清洗消毒一下咯。 你脸上有一朵云的形状，我礼貌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我能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个心路吧，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比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坏意完全被融化。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我有一个投奔方向。形状，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我能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个心舞伴，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比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爱意完全被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我有一个投奔。 内无时不刻不再产生废气，如果室内空气流通不畅，不少人的身体抵抗力开始下降，频繁被疾病袭击。而通风换气是改善室内空气的有效方法，每天上午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14点到15点是最佳换气时间，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定期除尘，降低空气当中的有害颗粒哦。 我的手握你的，别颤抖，不要退后，我看见你的脸在面前那么熟人， 你的汽车，我的